手齐齐向北走，右太变左太，调转头死又重于泰山。我话轻于鸿毛，接晒就踩凉鞋，手拖手行路。有个伟大同志话过要搞搞新意思，佢住响皇后大道东嗰座，为何无皇宫？无端白事改名叫做罗大佐。我话佢想将工厂喺上面开间分所， 边的外国资本家不想争取做个田单。 坐行百搭狗，揾人實質不人家， 都唔知佢噏乜。